今日嘅经文系喺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至三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护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岁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今天我们很高兴是有洪顺强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不要为明天忧虑。 好，弟兄姊妹早晨，大家好。今天呢，真的有读这段圣经，大家可能很熟悉了，因为呢可能都听过。不过呢，记不记得上一次呢我讲什么？上一次呢我讲得享主的什么？得享主的安息，是不是？那讲完这堂道之后，再想今天讲什么呢？觉得得享主的安息当中呢提到忧虑，我再想好像讲得不是很透，所以呢就跟大家再来思想这段的圣经，因为呢是关乎呢真的是忧虑的事情。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你发不发到呢，真是多次的你对提到忧虑这两个字不知道你有没有数过，是不是如果一数的时候，中文圣经都告诉你听有成七次那么多，是不是所以呢很明显那个主题呢就是讲到什么有关忧虑的，是不是忧虑的事情事实上呢真的每一个人都会试过，甚至呢有人是面对着，又或者呢甚至呢在过往日子里面很多的真的挣扎都是在这个忧虑里面。忧虑这两个字呢我先来看一下先。圣经告诉我们是用anxiety, 英文就是焦虑。即是不是只是普通的挂住。其实是一种无谓的担心。这种焦虑呢其实就是不是圣经呢所以我们即是有的。所以为什么呢牧师今天跟你们再讲这个真的有关忧虑的这个主题。因为呢事实上上一次我讲到全世界好多人呢受这个所谓焦虑的影响，是不是甚至呢他是攞第一的小屈攞奖的，因为呢实在太多人呢在这个的事上高呢是时时被他困扰，是不是尤其是呢忧虑嗰个影响呢是同埋佢个症状呢是好多的。如果要睇呢呢啲嘅网上嘅嘢呢我哋唔係分析啦今日啦。不过呢即係话俾大家听呢影响我哋嘅生理㗎。有啲人呢你接触佢嘅时候呢哇呢个人点解同佢握手成手都有汗嘅，又或者係咁冻嘅。可能他就很紧张又或者呢有时觉得哇我呼吸都不好有头晕有紧张又觉得好像呢又睡不到又呢即或者睡好少又起身又或者呢真有很多呢即觉得自己呢即 是处理不到的事，是不是烦躁不安，这个是生理上高的、啊、看看自己有没有、啊、有时候都会可能在这个状态底下的、啊、还有呢，但是除了生理之外呢，情绪都是很困扰的，或者呢会有因为他一些症状的、啊、譬如很容易发怒，或者有时候呢坐立不安，很紧张，甚至呢过度的担忧、啊嗯、有时候呢就未想到的事呢就担心、啊、有不好的事发生了、嗯、有一种被劫难逃的感觉、啊、甚至呢做事的时候呢怎样没办法集中的、啊、好像呢头脑时时都空白，有些人说、啊、想不到事、啊啊、不是所有想不到事都是忧虑焦虑的、啊、不过呢焦虑的人就是会这样的情况、啊、他更加影响我们的认知的反应，因为、啊、自己有很多事情好像做不到了，人家给一样东西去做得了，做不到了，你给我而已、啊、我知道的了、啊、觉得甚至自己很没用、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觉得、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时时被人看住这样的、啊、即很没安全感的、啊，所以呢焦虑的人很多时候呢不愿意出门，困住自己的、啊、这些呢都是被我们看到呢，原来焦虑带给我们有很多这些这样的症状、啊嗯、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很明讲，他说不要为什么明天忧虑，上一次都提过这一节的圣经的，如果大家记得、啊、不过呢今天呢是特别要再仔细地讲，因为呢这个忧虑不单只是影响我们的生理，我们的情绪、啊、我们的认知、啊、更加重要的呢其实它是影响着什么，影响着我们的信仰。所以、啊、我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主要第一点呢就是倾两点的、啊、第一大点就是它因为涉及信仰的问题，生理那些东西、啊就是啊、相对来讲是事小的、啊、信仰和人生这个问题呢是更加紧要的。所以我们看看在这段圣经，虽然长一点但是呢它很清楚告诉我们听、要 check 我们的信仰、啊、你又要 check 你自己的信仰、啊、第一节、啊、第一次、啊、第一点、啊、25节它告诉我们听什么，你不要忧虑、啊、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这个第一涉及信仰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就是忧虑呢使到人呢忘记人生的次序、啊。这个就是主耶稣呢好紧要提醒我们。你注意啲咩呢？你担心啲咩嘢呢？吃咩？喝咩？着呢？这些当然呢我们都会挂住的、啊。所以有些人说开门呢就七件事啦，这些飲食的事、啊、一定要的啦、啊、柴米油盐酱醋糖，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带我们去想的是更高层次、啊。啊、你忧不如忧下你的生命、啊、你真的有没有跟神去建立关系呢、啊、你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是最重要的、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啊、在这个的马太福音16章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即是你会看到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宝贵到一个地步，他是全世界都换不到的。但是今天人的焦虑很多时候是什么？就是想要赚全世界的东西，是不是？当然有些是物质，有些是呢我们所谓的产权，又或者有些是名利，又或者有些是我很想得到的期望、啊、这些都没错的。但是呢啊、如果我们过度去看重这些而忽略了、啊、我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生命，什么都没有不要紧，最重要就是生命嘛，是不是、嗯、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人呢很多时候呢是调回转的，那我们呢，我们会不会同样忘记了这个次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里面真的要注意我们的健康，是不是、啊、今天如果你觉得真的睡得不好的时候，真的要想些办法去帮自己睡好一点，是不是、啊、吃得不好的时候少吃多餐、啊、或者吃一些喜欢吃的东西、啊、当然是健康的东西、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天第一点 是很涉及呢这个生命的问题。啊，圣经马太福音更加告诉我们什么，当如果有人是逼迫你的时候，你为了信仰身体，他说被杀，但是他说什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主耶稣提醒我们，是啊，任何嘢，包括甚至你的身体都能够即是可以被毁坏，因为撒旦有时候呢攻击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不是拉他们坐监打他们啊，甚至呢杀他们，是不是，但是主耶稣安慰他们，不怕，你的生命在我手中，如果我不允许的时候他们不可以杀你，但是更加重要就是即使他杀了你，他只不过杀你的身体，不能够杀你的灵魂，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敬畏的，我们要害怕的是谁，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有任何东西临到，有意外啊、病痛啊，甚至呢重病啊，这个身体甚至受威胁了，但是呢在危机当中，我们仍然都可以想到我们的生命在哪个手中，在神的手中，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样东西，二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忧虑吗？你看看天上的雀仔，他一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没人喂他的，但是谁喂，天父喂他们。跟着耶稣讲这句很重要，一起读好不好，他说什么，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所以这一点是什么，这一点就是第二点，关乎涉及信仰的问题，就是忧虑贬低人。信仰是怎样看我们的人生呢？这一点很重要。好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是看其他的东西，好像呢即多过呢我们看我们人那个尊贵，是不是，所以当这句说话讲的时候呢，就比我们很幽默很讽刺，是不是，你说你忧饮食，你说你忧将来不够赚钱多，你说你呢好像呢拥有得不够，你怕什么，没人养你什么，你看看雀仔都天父养了，你知不知道你在我眼中，神话呢很尊贵。尊贵到什么地步，如果你看回转头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呢告诉我们什么，神呢照住他的形象，按住他的样式去做人。第27节又说什么，真是的，他讲了之后就说，我就照住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再一次重复，即是告诉我们什么，即是告诉我们是非常之尊贵。不要看扁，不要被这些忧虑所忧虑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次等的。那些东西不是即是被我们看得是那么高贵或者是那么荣耀的。神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做人，当然照他的荣耀啦，照着他的丰盛啦，特别他的属性啦，是不是，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看回自己的时候，我们更加不一样。而且神他不单止照着我们的形象抬举我们，他更加说什么，第28节，神就赐福给我们人类，甚至我们可以什么，管理这个世界，管理海里面的鱼、空中的鸟、地上所有走动的生物。这个新译本，即是告诉你，你看我们人几尊贵，尊贵到一地步，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我们管理的，是不是，你读这次圣经其实很多东西默想的，哇，海里的鱼我们都管理的，是不是，今天都是，是不是，不可以滥捕，不可以呢即是整污糟海。海洋啦等等，仲要呢要喺繁殖嘅季节可能就唔俾钓鱼啦，係咪呀，或者呢要限钓啦等等。所以其实呢个就係咩，其实係人呢係俾神睇重，咁先可以有呢个能力，有呢个权柄话。圣经更加话俾我哋听，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更加係咩，神嘅儿女。当我哋成为神嘅儿女嘅时候，圣经话咩呀，你睇下佢俾我哋何等嘅慈爱，使我哋能够得称为神嘅儿女。我哋呢有一日真係要点呀，要同佢见面嘅时候，佢话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呢，当我哋諗返，咦，会唔会昔日亚当夏娃好荣耀嘅呢，可以同神嚟对咩呀 同行，与神共话。但系当佢信呢个信魔鬼嘅说话，食咗禁果嘅时候，堕落咗啦，佢荣耀失去咗啦。咁呢个就系罗马书讲啊嘛，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神嘅荣耀，系咪啊？但系有一日，当你见翻主嘅时候，佢就俾翻呢个荣耀我哋咧，所以我哋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哇！呢个就不得了啦，系咪啊？咁所以大家睇唔睇到你同我原来系咁尊贵嘅呢一点咧就俾我哋时时要认定，系咪啊？即使我哋话我哋好卑微嘅啫，我哋做嘢咧，我哋做清洁啊，做饮食业啊，洗碗啊，或者煮下菜啊咁啊，都唔系好似咧，好似咧做一啲特别尊贵嘅律师啊、法官啊，甚至咧咩咩师啊啲，系咪？哇！佢哋好尊贵喎。如果你咁睇嘅时候咧，唔怪得你就唔开心，甚至咧忧虑啦，系咪啊？但系你要睇嘅咩？唔系，我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嘅仔女。如果系咁嘅时候咧，你就咩啊啱啦，呢个啱位啦。所以忧虑点啊？会贬低人嘅27节一路落嘅咯。我哋讲解圣经嘅时候就系需要咁样啦。佢话乜嘢啊？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或者忧虑呢个字使寿数多加一刻咧或者使身量多加一刻咧即系话咧乜嘢第三个有关信仰嘅问题就系忧虑系冇用嘅神咧俾咗我哋嘅原则，忧虑系冇用嘅咁我哋咁讲唔系话咧你唔需要计划听日做乜嘢或者下个礼拜做啲咩嘢呢个月做啲咩嘢，唔系咁嘅意思。我哋要计划，但系唔系忧虑嘅咁呢个就系咩？呢个就系神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系我哋啲头发白咗啦，姊妹们有冇照镜哎呀死啦死啦，点样能够使啲头发黑咧？咁啊，掹咗佢啦，有冇试过掹掹咗之后点啊？我都试过啦，我条眼眉毛啊白咗，出咗啲白眉毛出嚟哇，咁啊特别显明老啲嘅喎，掹咗佢啦，掹咗点啊？又生过，仲生得粗啲添。因为你越掹咧，佢就越个毛孔胀大啊嘛，越粗啊，索性唔掹啦，系咪啊？或者有办法染咗咪得咯，系咪啊？OK，你有冇染头发啊？所以好多姊妹话唔得啊，唔染头发就白毛变咗白毛女啦咁啊。咁啊，但系染下嘅时候太麻烦啦咁啊，有时候又生翻啲白嘢出嚟噶嘛唔知即系好似又要好快脆染，好麻烦。啱又話：哎呀，啲染料又有致癌喎，好多嘢驚啊！我都試過染一兩次啊，染染話：唔染啦，咁麻煩。所以而家咧自然嘅咁啊，大家覺得好唔好啊？但係無論如何啦，白頭髮都係神俾你嘅，知唔知啊？你唔能夠用憂慮咧，就可以使白髮就變黑嘅喎，或者黑髮就變白嘅喎除非係染嘅啫，係咪啊？仲有咧，呢、這個憂慮咧話幫你聽乜嘢佢。你甚至指住你自己嘅头起誓马太福音5章前面嗰度讲你都唔能够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呢个咧就系好咩好讽刺或者系好咧提醒啦所以呢一点咧记住咯，系咁啊，听日好担心，好担心唔知有咩事会发生咧会唔会更加唔好咧？都未发生咁谁不知听日冇嘢咯？咁你话咪嘥咗你心机嘅忧虑啦，系咪咁你点啊？你话听日咁如果发生点啊？发生都冇办法噶，你忧虑都影响，都要发生噶，系咪听日如果我有交通意外会唔会系因为我忧虑到就有交通意外咧？唔会噶，系咪？我唔忧虑都有交通意外噶，忧虑又都会有交通意外，即系话咩？冇用嘅所以呢一点咧就系。睇翻神话，我俾你嘅安慰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多啲咁样谂嘅时候咧，就会帮到你噶啦，甚至咧，马太福音第6章呢、这个系另外一点啦，就系、是、咧第四点咯，话俾我听，你睇下所罗门所穿戴嘅都唔能唔及呢个野地嘅花，你这小信的人野地里嘅草，今日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我相信呢啲点大家都好明白呢个意思啦，就系咩意思啊？忧虑原来咧系同小信同信仰系有关系嘅。神提醒我哋乜嘢？哇！我哋嘅信心 好多时候就系咩呀？就系睇呢啲嘅野地嘅花，就系唔睇咗咧。神俾我哋嘅尊贵荣耀，神咧点样嚟到看顾我哋？系咪？神点样嚟到乜嘢保护我哋啊？所以咧，信呢样嘢系非常之重要噶。今日咧，我哋唔系凭眼见咁嚟到去咧面对我哋人生，我哋要乜嘢？凭信心去跟随主。这个就是神所要的、甚至我们的生命圣经说什么、你交给我、一定不会、真的缺乏的，因为耶稣说嘛，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神呢来到派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行了很多神迹，好多嘅说话都话俾我哋听，佢真系嗰位救主。但系听佢道、睇到神迹嘅人，仍然都有唔信啊。咁你话咧，即系几真系令神咧担心我哋系咪啊？所以今日圣经话父耶稣话咩啊？父俾我嘅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撇弃他。甚至咧佢话咩啊？神赐俾我嘅，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来到去感信相信神，即使任何的发生啊，我们不紧要，有一天我们都会甚至去复活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大结局了，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局，你已经是十拿九稳，所谓稳操胜券，是不是？那你还怕什么呢？这个就是关乎信心的问题了。神最喜欢的就是什么？最喜欢我们对他有信心，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说什么？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存在，并且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忧虑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告诉神听，神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但是我好想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信得过你会带领我，信得过你会陪伴着我，信得过你不会抌低我，信得过你一定会看顾着我。啊，不断地来到用这个信心的操练来到走人生的路，我相信呢，我们就更加有把握了，是不是更加得到力量了 ,ok? 所以呢，记住这个信仰的问题很重要，就是忧虑是会告诉我们听，会不会我们小信呢？另外一点，马太福音第31章第6章31、32节的话告诉我们听，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哇，这一点紧要了，因为为什么？哇，你的信仰和出面人的信仰一样嘅咩？外邦人嘅表现就系求呢啲嘢噶啦，就系忧虑呢啲嘢啊，就系忧虑呢啲咧，所谓吃乜嘢、喝乜嘢、穿乜嘢、拥有啲咩嘢、追求啲咩嘢，系咪啊？所以当我哋去谂翻呢个提醒嘅时候，真系要省察下自己、哦。我真系唔同嘅、哦，我系咩啊？我系神嘅儿女、哦，系咪啊？我系乜嘢？我系好似头先主席话，我哋每一个都系尊贵嘅王子、尊贵嘅公主。啊，你有冇睇过咁样睇自己啊？梗系啦，系咪啊？因为我哋嘅主系咩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哋系神嘅儿女，咁我哋唔系公主系咩啊？我哋唔系王子系咩嘢啊？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唔系外邦人嘅，系咪啊？所以我哋乜嘢就唔应该学外邦人所求嘅嘢呢啲嘅，所以咧。即系神话就系唔好嘅啊！我哋知道咧系咩啊？就系需要学习啊！因为咧点解外邦人就系成时时都求呢啲嘢啊？爱世界上嘅事啊，爱呢个嘅情欲嘅事，爱眼目嘅情欲，爱今生嘅骄傲。圣经话咩？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啊！因为如果我哋好似外邦人咁求嘅时候咧，发觉到咧爱父嘅心就唔喺个里边，即系话咩？好似咧唔见咗神噶嘛，系咪啊？咁所以跟住嚟个点就系咁啦。佢话乜嘢？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咩啊？是知道的咁啊！哇，这个就好大嘅提醒啊！因为点解？因为我哋嘅神佢系咩啊？佢唔会忘记我哋嘅 你有咩嘢要求咧？佢知道噶，你唔好以为佢唔知道啊！你话你喺苦境里边咧，佢知道嘅。你话你瞓唔着咩？佢知道嘅。你话真系好紧张，佢知道。如果你再忧虑嘅时候，你忘记咗神知道，因为神嘅知道佢唔会唔理嘅。因为点解？圣经话俾我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啊，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啊！哇，咁呢句说话就不得了咯！我好中意呢节圣经嘅。Your father knows what you need before you ask him，即系话你真系咧，有阵时候咧唔使求啊，佢都知道啊。不过你求，当然咧，佢好想你亲近佢啊嘛，佢明白佢嘅心意啊嘛。咁嘅时候咧，就俾我哋学习点样嚟到支取力量啦。但系即使你唔识得祈求你放心啦，神啊。我知道啦，我知道啦，就好似我哋做父母一样啫嘛，系咪啊？睇见个仔女用啲铅笔掘晒啦，佢需要铅笔刨咁我哋就会买俾佢，系咪啊？或者行个雪糕铺，哇，佢即系唔使谂啊，佢真系好想食啦，系咪啊？即系如果做父母嘅又觉得适合，咁啊买杯俾佢食啦，咁啊嗰阵时咧细蚊仔就开心到不得了啦，系咪啊？咁所以我哋喺神嘅面前真系好蒙福嘅，因为咧圣经话俾我听，佢唔会忘记佢嘅仔女啊。我就谂到咧系一个例子啊，马太福音十章嗰度讲到咧，佢话两个麻雀唔系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但系咧，你睇路加福音嘅时候好得意喎。佢话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忘记。咁好似有矛盾喎。呢节圣经就话一分钱就卖两个嘅买两个麻雀。点样知呢度咧？一分钱可以买五个麻雀喎。咁点样去睇圣经呢个嘅出入咧？有人咧咁讲啦，话系啊。一分钱咧，原本系买两只麻雀嘅啫，但系咧，你买两分钱应该系四只，好，我就搭够送多一只俾你，呢只咧就系多余嘅，但系咧，圣经话咩？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你话啦，咁你仲忧虑啲咩咧？你觉得你自己咪多余啊？少我一个唔少，多我一个唔多，系咪啊？好多时我哋咁讲嘅，但系神话 no。少你一个就少噶啦，多你一个就多噶啦，唔会多余嘅，亦都唔系咧冇用嘅，所以咧今日当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就俾我一个好大嘅咩，好大嘅提醒咯，系咪啊？俾我哋知道咧，哇，呢六方面忧虑使人即系同神嘅关系嗰个次序搞错咗啦，我哋唔识得去睇翻自己嘅身份，贬低咗自己。甚至越忧虑嘅时候，神话你有咩用咧？你帮唔到自己，系咪啊？你咁小信做乜嘢嘢？呢啲都系外邦人求噶嘛，系咪啊？甚至你忘记咗神唔系啊，神冇忘记你啊，系你忘记神嘅。咁所以咧，当我哋去谂翻主耶稣讲呢句说话嘅时候，系乜嘢？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点解？明天自有明天嘅忧虑。如果你再忧嘅时候，会点样啊？你咪睇翻一句咯，总有明天噶嘛。如果你又担心听日嘅嘢，咁听日有冇听日啊？咁即系咩意思啊？忧虑代表我哋第七个信仰嘅问题就系忧虑喺地上系冇止境嘅，明唔明啊？哇，咁系，一路忧忧到几时啊？好似无忧草咁，我哋又话系咪啊？呢条无忧草系嘛？咁啊，即系，但系咧，事实上人生如果你系咁忧虑嘅时候咧，就弊啦。呢地上嘅嘢系好短暂嘅。如果你再忧虑嘅时候，你咪中咗呢个忧虑呢个嘅第七样嘢，无止境嗰个嘅嗰个陷阱啦，系咪啊？圣经话俾我听乜嘢？过去嘅嘢系会过去嘅，所以唔好为呢啲会过去嘅嘢无止境嘅忧虑。约翰一书第二章话俾我听咩？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一切嘅嘢。你拥有几多家财千万？你几大只？几健康？几靓仔？几英俊？几美丽？完全慢慢慢慢慢慢，你都睇到消逝，系咪啊？都会睇到过去嘅。但系咧，神话系啊，所以你要追求咩啊？要追求永恒嘅嘢啦。 呢个就系咩？呢个就系神提醒我哋唔好无止境嘅忧虑。好啦，咁又话牧师，我都想唔好忧嘅，咁但系点咧？又忧喎，系咪？总系忧嘅喎，系咪啊？啊，冇得唔忧喎，咁所以又思想下呢段圣经，忧虑带俾我哋有啲咩出路啊？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如果净系讲咗，哇，忧虑咁多影响、啊。咁點樣出走出嚟先得㗎？啊，原來聖經有多多好幾點喎、啊、因為點解咧？啊，因為耶穌安慰我哋噶嘛。佢話咩嘢？啊，我告訴你們，哇！耶穌好清楚話俾佢聽，佢係告訴我哋啲嘢喎。不要為衣裳、飲食憂慮，要為你嘅生命睇重你嘅生命。其實當我諗到耶穌話我告訴你們嘅時候，即係話要聽耶穌嘅話。所以第一樣嘢，你點啊？你同我都要学习听，忧虑好多时候我哋系听人嘅说话，嗰个人话啊呢样嘢唔好，嗰样嘢唔好，哇股市又低咯，哇息口又加息咯，哇又失业咯，哇又好多呢啲嘅灾难，哇你听埋，你唔忧都系假啦，系咪啊？所以有个姊妹咧，佢都有焦虑症嘅，啊佢话俾我听，哎我而家唔睇新闻。咩打开新闻全部都系啲嘅，唔系打下杀，唔系咧暴力咧就系灾难，唔系灾难咧就意外。啊，佢话我唔睇新闻啦，啊咁都有佢好处嘅，帮下自己系咪啊？一睇新闻嘅时候就唔开心，因为好感性，一听到人唔开心，佢自己喊嘅吓，咁啊不如咧逃避下都好嘅吓、啊，但系逃避都冇唔逃避得咁多噶嘛，系咪啊？咁不如听嘅唔系呢啲。世界嘅说话啦，听咩？听神嘅说话系咪？哇！咁如果你听神嘅说话嘅时候咧，啊，真系好不一样喎、啊。因为神嘅说话时时带俾我哋安慰、提醒，同埋咧俾我哋有鼓励，系咪啊？咁所以有啲人话啊，我要读下圣经啊，读多啲圣经。咁啊，事实上系啊，你读圣经就系咩？听神嘅说话啊嘛，你唔系水过鸭背啊嘛。啊，究竟今日？神对你讲嘅有啲乜嘢说话，成为你嘅帮助，成为你嘅提醒，成为你咧能够唔需要忧虑嗰个应许咧，啊唔好有意思喎、啊，系咪啊？啊，所以今日你睇呢堂，你听我啲讲呢堂道嘅时候，咁咪系咯，呢啲全部都喺圣经里边噶嘛，系咪啊？啊，仲有咧，佢唔单止听、啊，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哋读过啦，头先佢话你们看，天空嘅飞鸟也不种，也不种不收，亦都唔识得积蓄，但系天父养活佢哋。换句嚟讲系乜嘢？我哋另外一点就系乜嘢？就系、是、咧要看神嘅作为。啊，头先要听，又听得啱。啊，如果听咗别嘅嘢唔啱，咁咪忧虑咯。睇咧又睇得对。啊，因为咧又我哋睇好多嘢，好多唔好嘅嘢发生喺你眼前。啊，咁你就会咩啊？又会被影响嘅，系咪啊？啊，睇到自己啊，成绩又唔好啊，睇到自己哇，原来咧仲有咁多嘢未做啊，哇，睇到自己哇，咁多嘢做唔好啊，咁你真系有阵时候咧就咩，就会焦虑就有咯喎、啊，咁当然要希望做好佢啦，咁但系忧虑都冇用噶，啊，不如就继续做啦，系咪做得几多啦？不如睇下神嘅作为啦，睇下神咩作为，佢就带我哋嘅眼睛睇创造，啊，真系我觉得。我哋真系要睇多啲创造啊！睇得太少啦，因为事实上，我哋成日睇住啲工作啊，成日睇住家庭嘅事务，成日睇住人生里面好多嘅所谓咧要处理嘅事，系咪啊？咁但系咧啊，得闲嘅时候又唔去睇下大自然哦，啊，仲系睇住手机，又睇下咧，即系有啲咩嘅股票，又或者咧又睇下啲咩投资啊，又或者睇下有啲咩嘢啦，帮下自己更加丰裕。富裕嘅嗰啲啊，有时睇得太多嘅时候，我都唔识得睇神嘅作为。神话你睇下天上嘅飞鸟，我都喂饱佢哋啊！啊，你惊咩啊？你惊冇得食啊？啊，所以有阵时候咧，我哋唔识得睇神嘅作为。我好中意咧outing 嘅，即系话咧行山啊、远足啊，睇下大自然嘅。啊，睇下大自然嘅时候。你真系觉得哇，神嘅创造即系一绝嘅吓，咁、啊、你就会觉得啊，神既然系咁样创造，咁有能力啊，咁仔细，咁有秩序，咁有智慧嘅时候，咁我哋系佢嘅仔女啊嘛，系咪啊？咁神点会唔俾我哋有呢啲一切嘅帮助安排咧？系咪啊？所以学习咩？学习睇， 睇咩？睇下神嘅作为啊！呢个好紧要啊！因为当我哋经历咗一啲事嘅时候咧，我哋谂翻转头，咦系、哦、都有神嘅恩典，呢咪神嘅作为咯，系咪啊？咁所以有时候我哋唔识得咁谂，唔识得咁睇，系咪啊？上个礼拜系咩节啊？感恩节啊嘛！大家做啲咩啊？哦，梗系食火鸡啦！哦，做咩啊？梗系 Black Friday 买嘢啦，系咪啊？哇，睇晒呢啲嘢，系咪都系好好嘅？啊！但系有冇试过数算神嘅恩典，睇下神嘅作为啊？咦，当你一数嘅时候，咦，哇，原来好多嘅喎，系咪啊？唔数不得已喎，一数嘅时候咧，就好似一首诗歌系咪？若把主嘅恩典数一数啊，哇，就必能叫你惊讶立时咩乐欢呼，系咪啊 ？OK，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学咩？睇得啱啊！睇咩啊？睇神嘅作为。另外一点咧？马太福音头先嗰度，我哋读嘅时候，何必为衣裳忧虑呢？是想田野嘅白花怎样生长？他不劳苦，也不纺织。诶，咁你好快就捉到我讲咩咯？因为点解？我将嗰两个字突出咗出嚟啦嘛，系咪啊？你要谂啊，唔系净系睇。我哋其实每一日都经过野地噶，但你有冇睇下野地嘅花？有一日咧，我行我食完饭好多时候咧，行下出边一个嘅公园咁样经过嘅时候，咦，哇，有啲嘢吸引我，哇，呢啲花咁细朵，微不足道喎，但系细心啲睇下，谂下，哇，点样设计嘅咧？咁靓嘅，每种嘅细花，野地嘅花都冇人去理嘅，都冇人去培植嘅，都冇人去施肥嘅。可能有都未定嘅，有啲人撩狗嘅时候屙啲噗噗屁屁落去系咪啊？我唔知啊，但系天父都系藉住呢啲养活佢哋喎，系咪啊？哇，你睇下靓唔靓啊？呢啲系我行嘅时候咧，见到咁靓，影咗落嚟，咁啊，所以又放俾大家睇。哇，每一朵花啊，圣经话咧，都系尊贵过所罗门嘅衣着啊，但系我哋要谂啊，咁你咧，你同我喺神嘅眼中系点啊？要谂啊！你唔谂嘅时候咧，就点啊？就谂埋其他啲所谓咧无谓嘅嘢啊！无谓嘅担心就系焦虑啊嘛，所以要谂得咩啊？谂得啱，想神嘅预备啊！当你多想啊，甚至野地里边嘅百合花嘅时候，神都为佢哋预备。咁我咧同你咧喺神嘅手中系咪啊？喺神嘅怀抱里边，神点会唔预备咧啊？你咁去想嘅时候咧，就点啊？就会有出人意外嘅帮助啊！让我哋咧去到神嘅面前咧，能够得到咧主俾我哋嘅咩啊提醒、安慰，系咪啊？仲有咧，圣经又话乜嘢啊？你们要先求佢嘅国同埋佢嘅义，咁你又知道我讲边讲咩咯？系点样啊？即系话咧，我哋要求得对咯啊！焦虑系点嘅？焦虑好多时候就系因为我哋求嘅嘢。唔啱啊！我哋求来求去都系咩啊？可能都系地上嘅嘢，唔系神国嘅嘢。神国嘅嘢即系神所关心嘅嘢，神所要我哋注重嘅嘢，或者咧神要我哋行嘅嘢，系咪啊？但系我哋好多时候咧就系咩？哦，求咗一啲咧，即系唔系神要我哋求嘅嘢啊，做一啲嘢咧可能唔啱佢，但系神话你要求我嘅意啊，做翻一啲嘢啱嘅时候咧，你就放心啦。当神话你要将一切嘅重担交俾我，上一堂咪咁讲咯。你都冇交俾我，仲交咗俾咩？交咗俾自己，自己攞翻啊。咁你咪蠢咯，系咪啊？咁咪求得唔啱咯，系咪啊？你再要求咩？求来求去，原来求重担都唔知嘅，系咪啊？越多越多嘅，系咪啊？咁所以主耶稣话俾我哋听咩啊？求得啱就系求神嘅国同埋佢嘅义，不如将我哋嘅心思意念。谂下多啲啊，点样将神嘅国度有扩展？点样活出呢一个神俾我哋嘅生命啊？就好似咧，你哋咁样关心周围嘅人啦、好似我今日见到阿东叔都好开心因为又听到弟兄姊妹咧都嚟到关心佢同埋东婶佢哋又健康咗，又开心咗，好好啊！我又听到咧，王太佢嘅仔有事咁大家好记挂系啊。我哋大家彼此咁嚟对关心神国嘅事咧，我相信神咧俾你有安慰未必一定即系我哋如愿以偿嘅，不过我哋知道咧，神系掌管住你一切所以咧另外一点就系咩啊？我哋要咩啊？ 我哋好似圣经好清楚话，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东西系啲咩咧？啊，神会神话我话嘅，唔系你话嘅。咁即系咩？我哋要信得过神，信神乜嘢？信神供应啊！要信得啱。哇！呢点好紧要喎。啊，因为咧，如果我哋信得唔啱嘅时候，净系信乜嘢？信我要嘅嘢，而唔系神供应嘅嘢嘅时候，神俾唔到我哋，我哋又唔开心。神俾唔到我哋嘅时候咧，我哋甚至咧就觉得呢个神唔可信嘅。啊，神话我都唔系俾呢样嘢你啊，我另外俾呢样嘢你更好嘅啊，咁咪仲好咯，系咪啊？咁呢啲嘢未必喺人睇嚟最好喎。啊，咁但系咧，神话我睇最好，你不如试下相信我啊。咁嘅时候咧，咁我哋睇嘅嘢咧就系不一样啦，系咪啊？嗯，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嘅苦难啦。我记得八九民运嘅时候，系咪啊？大家都睇，记得天安门嘅事件，好多人都流多眼泪。啊，我记得我抱住我仔，我好细嗰阵时啊，都系流多眼泪。我拼命呼求神啊，你要彰显你嘅公义，彰显你嘅恩典怜悯，系咪啊？啊！但好似咧，哇！突然间嗰一晚仲突然间天安门黑晒，有好多枪声，哇！仲更加咧，即系有死人，系咪啊？哇！我哋觉得好似咧，所有嘅祈祷都落空，系咪啊？但系咁睇嘅时候咧，原来唔系噶，因为神话我容让呢啲嘢发生，系唔公义、唔好嘅嘢。不过我有心意，点解？因为天安门之后。六四之后，好多嘅中国人咩啊，往外国去，系咪啊？你知唔知啊？好多外国嘅人接纳咗呢啲中国嘅所谓咧难民又好，或者系咧移民又好啦，啊，佢哋点咩啊？佢哋信咗主啊！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好多人走出嚟，好多人去到欧美信耶稣，信耶稣信得好好，又翻去内地。成立好多咧，所谓海归嘅团契啊，职场嘅团契啊，影响紧呢个世界啊，所以神话我俾永生佢哋，等佢哋能够可以翻翻去国内，将爱，将真系神嘅真系公义，神嘅恩典带俾国里边嘅人，咁啊好唔好啊？所以有啲嘢我哋唔系一定按自己去实现嘅，不过咧神话我睇嘅系最好嘅。但系问题就系我哋信唔信得个神呢、这个就系咩？呢、这个就系俾我哋个好大提醒啦、啊！所以听对、看对、想对、求对、信得对，仲有咧，仲有就系24节话最紧要啦。所以咧留翻最尾一点，调翻转头睇翻第24点啦。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留唔留意得到啊？好得意嘅，主耶稣讲完呢一句说话之后咧。佢就跟住就讲叫人不可忧虑，咁即系话俾我哋听乜嘢？我哋要定我哋跟从主嘅系边一个？一个人不能服侍主，你服侍嘅系咩？如果你服侍呢个世界嘅时候，服侍我哋所拥有嘅物质嘅嘢嘅时候，我哋就变得定得唔对啦。啊，要定你自己嘅所谓 GPS 啊，人生嘅 GPS 啊，啊，你定嘅系自己要跟随嘅主啊。而唔系要跟随呢啲我所忧虑嘅嘢啊，睇唔睇到啊？啊咁，所以咧呢个就系乜嘢？呢个就系咧好重要嘅一点。如果我哋所谓 set 好我 GPS， 就唔会迷失我的方向。我哋所睇嘅嘢就唔系呢啲忧虑嘅嘢啦，就系咩啊？神佢自己啦。当我睇得准，我哋要跟随神佢自己嘅时候，周围嘅嘢风暴又好，难处又好，重担又好，我哋相信我哋嘅神。一定点啊？一定会带领我哋经过啊！所以今日呢个听对、睇对、想对、求对、信对、定对系好重要啊！将佢整理一下嘅时候咧，就系啲咩啊？呢六点咯啊！第一，大家读系咩啊？听神嘅话。第二咧，看神嘅作为。第三咧，谂下神嘅预备。第四咧，求神嘅国同埋佢嘅义。第五。信神供应我哋，第六认定跟从主啊，呢六点咧都系喺呢段圣经里边咧去揾到嘅啊，咁你慢慢去 depth 咯啊，最紧要就系你同我都知道我哋系咩 我哋系神嘅儿女啊！咁既然系神嘅儿女嘅时候，点样啊？天父必看顾啊！你哋嘅花仔好靓，神看顾佢哋。你同我咧，岂唔系更加尊贵咩？系咪啊？所以咧，同大家咧，最后唱呢首歌做结束，好唔好啊？野地嘅花穿着美丽嘅衣裳，天空嘅鸟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嘅天父。天天都看顾，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嘅人，为佢哋预备永生嘅路。一切嘅需要，弟兄姊妹心中嘅烦恼，弟兄姊妹，神知道，神会为我哋咩解决面对，好唔好啊？咁所以呢堂嘅道咧，希望我能够可以咧更详细同大家分析呢个得向主嘅安息。延伸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祈祷，亲爱的天父，你的说话是需要我们时时去想的。我们可能都听过这个不要忧虑，但是仔细再看的时候，原来跟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定位原来在忧虑当中真的会破坏，会影响了的时候，我们跟你的关系就远离，或者是呢我们对你的信任不够，所以恳求主你怜悯我们。我们有烦恼，有真的焦虑的时候，再一次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是活得真的轻省，让我们知道天父啊，你要我们跟从你，服侍你，让你带领我们走前面人生的路，我们就不再需要焦虑。这个功课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给过我们。我们又感谢你，因为来到十二月的时候，很快有个圣诞节，你将主耶稣基督赐过给我们，这个岂不是最大的礼物吗？所以恳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得到最大的礼物，我们还有些什么所求呢？是比起这件事更宝贵呢？所以主，让我们不要本末倒置，让我们知道神你要我们所看重所追求的什么东西，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有真的有限的人生里面，是懂得怎样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说这一切的东西加个俾我哋，恳求你祝福我哋恩福家，祝福我哋每一个，让我哋都能够可以咧，真系喺呢啲嘅恩典当中，经历神你自己更多，将荣耀感谢归俾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